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 上半截厚重的嗓音呢，完全撑得起这首情歌，很态度是倔强又深情的，叫做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。而接下来呢，要带你继续来听听看同样够劲道的声音，这是黄小琥。因为呢他自己非常的喜欢，所以呢就选择了翻唱这首歌曲。而这首歌曲呢，也因为黄小琥很随心所欲的演唱，所以呢变得很有他自己的味道。这首歌来听听看黄小琥现场版本的翻唱，叫做蓝天。 忽醒忽睡，我又挣扎了一夜。窗外透进几丝光线，空荡的房间留着你的照片，幸福的感觉索然无。心唱歌，却又拨动琴弦。所有的事留给明天。感性的善变，挖空心思遮掩。谁能用真心说抱歉？我陷在爱里面，渐渐疲惫的脸，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。我陷在爱里面，是谁停住时间，越过了重重的心墙，一整片蓝天。心唱歌，却又拨动琴弦。所有的事留给明天。感情的善变，挖空心思遮掩。谁能用真心说抱歉？陷在爱里面，渐渐疲惫的脸，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。我陷在爱里面，是谁听 片蓝天。越过了重重的心墙，有一整片蓝天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都说沙宝亮把这首民歌呢唱得很有味道，现在呢就要带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下，这是他在《我是歌手》当中唱过的曲目，叫做《鸿雁》，也是一首很温暖和有灵气的作品。在现在呢越来越快速的每天都忙着挣钱养活自己的时代，重新返璞归真，要听听这样的音乐呢，真是很有感触。这小节我们来听听看淳朴而且呢充满灵性跟情感的曲目，这首歌名字叫做《鸿雁》，来自沙宝亮的演绎，前奏呢稍微有一点点长，让我们耐心等待一下。 刚听到沙宝亮《鸿雁》这首歌呢，其实有很多个翻唱的版本，而沙宝亮用了自己理解呢去诠释这首歌，跟其他人表达的辽阔和深情的意境不一样。他的《鸿雁》呢，让人觉得有一种淡淡的忧伤的感觉，而且呢，整首歌曲都比较收，唱的算是很内敛。而同样是把流行和民族联系在了一起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听听看这首呢加入了歌仔戏的作品。这首歌许佳莹自己的创作，叫做《身骑白马》。 我爱谁跨不过，从来也不觉得错，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，偏执相信着手足中的水晶球，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，而你却靠近了，逼我们视线交错，原地不动，我向前走，突然在意这分钟，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，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，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，我心甘悲悲啊，走散

间说爱你。 刚听到作品王力宏心中的日月，恋爱当中的人呢都是很神奇又很闷骚的，每天呢都好像充满了无限的精力，让你可能还愿意穿越一整个城市去看望另外一个你很喜欢的人。而有可能因为呢他的口味是喜欢吃辣的，你也呢爱屋及乌的喜欢上了某一种特别的口味。爱情就是这么一个让你觉得很神奇的东西，而陶喆呢要跟我们接下来探讨的也就是这个话题，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 这城市找个美丽的角落，慵懒的心要一点冷静，分手说不定是现在最好的解脱，该对爱喊个暂停。怎么穿心里还是搞不懂，想去爱再又怕被爱伤害，满足 don't know why， 想总有离离不开。爱是什么东西，它到底公不公平、爱有什么了不起，有没有都是可以、忘过赌气，爱和情欲交战在心底，注定一颗心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，安定后就不安定，怎么穿有时心会被摇动，想去爱但是又不敢去爱，我明白你的沉默你的痛，到底有什么了不起，啦啦啦我问自己、爱爱爱的东西到底有什么了不起，拜拜拜拜这个游戏，爱是什么东西， 天的雪花随风飘洒，

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？我真心，你诚意，那周围扰人，完全。

有天你不和我说话，我已经能张嘴利用尽所有方法，找啊找啊找啊，不过是爱的和了分了的变化，一时冲动的想法，我被风吹过了现在张不开的嘴巴， 这是来自羽泉带来的作品《开往春天的地铁》。今天最后一首歌，让你来听听很久不见羽飞门，这首歌叫做《乐园》。 无数的乐园，不需慌张，忘了所有的烦恼。